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秋风清，秋月明，八月的尾巴，秋天的气息真的是更加的浓郁。今天的天气，你不要太喜欢，对吧？午后的时光，先来和你分享一个，也许有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的故事。事情的缘起呢，是昨天和闺蜜的一次通话。因为实在熬不过孩子，所以开学的时候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在家里养了一条狗。他是一个从来都不喜欢阿猫阿狗的人，因为有点洁癖。后来呢，我是这样说服他的，用了一个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日本，故事的主人公叫八公，这是一只走失的小狗。有一位教授帕克收留了在，应该是火车站吧，对，在火车站附近一直在徘徊的这只小狗。后来八公在帕克的呵护下慢慢的长大，而八公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主人。每天八公跟在帕克的身旁护送着他去上车上班，然后在夕阳叫下山的时候提前到车站外等待着主人的归来。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日晒雨淋，无论是寒风，还是厚雪，每天的定时等待和拥抱，成为了他们之间一种无言的默契，也成了车站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是这样美好的光景并没有持续下去，帕克因为心脏病突发的死亡，让一切美好戛然而止。那一天，八公一直等到深夜，也没有等到他的主人。后来家人把他带回了家，可是第二天他依然在那儿等着，就这样一直等了整整10年，直到他终于在漫天飘雪的黑夜里看到主人来接他。故事很简单，但是这里面人和动物的真情，八公与主人那种真挚而纯粹的情谊，我想是触动过很多人的。那种柔软的内心，就说的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和身边小动物的一些灵性的时刻呢？欢迎你来分享你的故事，在 App Store 里面添加听听 FM， 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种声音是什么。 你知道有一双眼睛清澈见底，能将一切变得纯净。你知道有一种聆听牵动着你的神经，感受到与你的距离，有种感情叫做等，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忠，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就在那一刻，世界爱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 朋友是另一个我。有种感情叫做懂，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重，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是我的朋友，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另一个我。就在那一刻，世界安静了，你是我的朋友，是另一个我。 今天的暖场歌也是关于狗狗的一首歌，不过这些狗生活的地方可不一样，它们生活的是军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另一个我》，来自歌手黄征，这是电视剧《神犬骑兵》的片尾歌。这部剧改编自冯骥的长篇小说叫《特警犬王》，聚焦的就是军旅当中的人犬情，围绕了一群军旅战士和他们骁勇善战的军犬。军犬有历经艰险成为犬王的，也有为救人被手榴弹炸死的，也有为连队生育下一代最后光荣牺牲在连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军犬哈，我是看过的，高高大大的样子，坐立行走都是一副战士的模样。我还记得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印象挺深的，叫有一种感情叫做懂，有一种行动叫做等，有一种默契叫做忠。我觉得这每一句都是印证着在军营里人和犬之间的那种深深的战友情。让我想起了前一阵子有一个军犬好像拍卖出了33万元，对，这个新闻也是成了很多人讨论的话题。有人说为什么呀，一条退役的军犬能拍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那是一条退役的功勋犬呀，值得被人真正的爱护。军人殉国，魂拓疆土；军犬殉国，魂又疆土。在最危险的阵地，有的时候这些军犬是我们的军人真正的朋友，是真正的战士。你呢？你身边你最喜欢的一种生灵是什么？你有过和生灵的一些灵性交流时刻吗？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同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果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 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在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早已伴于我身下，外界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似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在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我望向人群衣裳，某道星光很漂亮，岁月旅途除了荒凉，还是有太多事可拍掌。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我所想。呀呀呼， 人们常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真的是这样。可能养过狗的朋友才会知道，它给予人们的陪伴真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温暖。我想可能不光是狗吧，比如说猫咪可能给人们的陪伴也是这样的，是那种不可替代的，可以慰藉你心的那种。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周柏豪的小白，这是一首纪念陪伴了自己八年的一只猫的歌，唱得很动情哈，因为这只猫真的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很多的印记，给他带来了温暖和那些美好，而他的离去也让柏豪明白自己应该珍惜生命里的那些所有。因为动情所以入心，所以我在想，很多养过宠物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想到过陪伴自己生命里的那只宠物呢？想到他们曾经窝在自己怀里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温暖的陪伴呢？我看到了，说句心里话呀，这只小懒猫还真的是酒喝多了吗？旁边放了一瓶名为老村长的酒，好可爱哦，只是脸和耳朵有一些小黑色啊，好会长哎，真的只有在这些地方有一些小颜色，然后浑身还都是雪白的。嘟嘟说我有过和兔兔的生灵的灵性接触时刻，由于他看不到前方，有一次兴奋地跳起来，直接撞到了玻璃上。会飞的狮子说，昨天和一只蚊子打了一声招呼，手被叮了三个包，我也结果了它。是的，我想这个夏天，尤其是今年的夏天，似乎蚊子特别的多，我想因为可能跟雨水有关吧，大家可能都收到了来自各方各面蚊子的红包，都有笑纳哈。叶琳说，所有到我家里的兔子啊猫啊都不走，因为知道你会善待他们，对吗？北京五号线也说，跟蚊子之间是有过这样的接触时刻的，说感谢他又给了我失恋的感觉，是那种又痛又痒，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消失不见的感觉。向着阳光和爸爸小时候的猫一起玩过， 他高兴的时候就会把肚皮反过来躺着让你抚摸他，很可爱。 看青草穿白雪，听见森林的音乐，忽然发现陌生世界。天上湖蓝色雾，这旅途往前一步，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看得到花开的美好，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 To be free and unafraidBe free and unafraid。 风轻吻地平线，阳光跳舞和蝴蝶，每个明天都是冒险。天上湖蓝色雾，这条路每秒清楚，日落日出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看得到花开的美好，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下的海浪去远方流浪，每一声心跳，心跳，心跳，呼吸一秒，去呼吸一秒，花开的美好，看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 尚雯婕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路 Be Free》。这一次他为了贴近电影的氛围，那更多用了弦乐、管风琴，包括低音鼓，还有教堂唱诗班的和声，电子合成器呢只在其中用来铺垫，营造那种奇妙环境的那种感觉。也因为这样的设计，所以这首歌最后你会听出来有一种很蓬勃的感觉，对吗？就给我们很好的描绘出了森林里那种万物复苏、生生不息的那种景象。是动画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歌曲，喜欢吧？就是那种渴望自由、那种无所畏惧的情感。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年来我们拍过很多的这种电影，人们很喜欢这种自然界里的美丽生灵，是想借物喻人吧，把他们身上的一些特征化为己用，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就像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对，很多年了，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有多老了呢？他在1998年的8月诞生在《爱向太平洋》这张专辑当中。 任贤齐接下来要为我们再次温柔地唱起爱情的秘密。他觉得相爱的两个人就像是鱼和水。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嘟嘟说养过龙虾和金鱼，放在一个鱼缸里，最后金鱼被龙虾吃掉了。 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无敌小强强说我喜欢养龙鱼，小的时候一直去十里河逛鱼市来着，向着阳光养了金龙鱼好几年了，都有一尺多长，每次站到鱼缸前它就会游过来，以为你要给它吃的。我想养鱼的朋友应该很多吧，如果你从来没有养过，可以先从斗鱼开始，比较好养，比较皮实。我是一只鱼，谁也离不开水，鱼自然不能离开水，水也不能离开鱼，鱼水情深是离不开对方的那种深情，是爱情我觉得也可以是友情，对吧？就像我们之间，就像我们之间在每天午后的三点钟，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约定。 我喜欢一个女孩，短发样子很可爱，她从我的身边走过去，我的眼睛都要掉出来。她喜欢一个人走，她说朋友并不多，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即便不是那一种朋友。美丽的鸽子，鸽子，我喜欢你，小时候我就知道会遇见你。可爱的鸽子，鸽子，不要在意，这首歌你就随便听听。美丽的鸽子，鸽子，你要飞哪儿去？面朝大海，然后春暖花开。 可爱的鸽子，鸽子别太在意，长大后我一定来找你。我喜欢一个女孩，短发样子很可爱，她从我的身边走过去，我的眼睛都要掉出来。美丽的鸽子，鸽子，我喜欢你，小时候我就知道会遇见你。可爱的鸽子，鸽子，不要在意，这首歌你就随便听听。美丽的鸽子，鸽子，你要飞哪儿去？面朝大海，然后春暖花开。可爱的鸽子，鸽子，别太在意，长大后我一定来找你。 这首很有意思的歌曲来自歌手徐秉龙，很温柔又很甜蜜的一首歌，很简单对吧？也正是因为简单，我觉得才把这首歌里描绘的那种非常年轻态的爱恋显得更加的纯真，你说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下个路口再见了。也欢迎你在 App Store 里面添加听听 FM， 参与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聊一聊你和一些身边最喜欢的生灵之间的那些小故事。我是刘慧，一会儿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你是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也许又是冬季，其实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景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一首新歌，名字叫情绪戒指。 Bubbles but inside Can't seem to fix my mood Today it's as dark as my roots If I ever let them Grow out emotions have riptides. Can't seem to find what's wrong. The whole world is letting me down. Don't you think the early 2000s seem so far away? Hey, hey, hey, hey. Ladies, begin your sun salutations. Transcendental in your meditations. 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 mood ring 情绪戒指吧，而且这样的戒指真的也会随着我们的心情变化而变色。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疗愈，比如说去种花，对，像刚才的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去读书，去旅行，去唱歌，直到你的情绪戒指里显示出了一种愉快的颜色。我们的老朋友80后问我，今天感觉应该非常棒，因为一直在听到有嘴角上扬的感觉。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很奇怪，只要到每天午后三点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我自己想了一下，应该怎么把它去定义呢，叫生理性的心情自动变好，非常的神奇。我想音乐的功劳是一部分，但更多的是源于收音机前的您吧。我知道大家一直在支持我，一直在支持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的这项行动，谢谢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我们说各位和身边的那些有灵性的小动物之间发生的那些故事。1246说了，小的时候养过一些鸽子。我小的时候，我邻居的邻居，对，养过鸽子。后来才了解到，鸽子真的是一种一夫一妻制的鸟类，而且很神奇，它一旦配对了，就感情很专一，而且是形影不离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鸽子不仅是毕加索笔下的那个含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也是爱情的使者。 家可以想一想哈，什么动物啊，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会出现的更多呢？对，当然是在给孩子们的书里，不管是安徒生的丑小鸭，还是郑渊洁的舒克和贝塔，我觉得童话故事里的那些动物形象真的永远都是最生动最鲜明也是最正直和善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些美好的品质放生在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的身上，也希望借由他们告诉孩子们一个美好的故事，一个美好的愿景，一个可以美好的努力的去做而是可以实现的方向。这首歌的前奏已经起来了，我想对于熟悉它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周深，电影《大鱼海棠》的宣传曲版本，这个版本是2017年重新录制的一个唱片版。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 周深这一版大鱼是精心完处理过的，你会发现乐器和人声的比例经过了调整，所以我们在今天听起来会有一种更加干净更空灵的那种气息感，也是更加凸显出了周深的那种声音非常的清澈。大鱼的歌词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很深哈，有一句说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好像一般意义上对这两句歌词的解读好像是说两个相爱的人深深的爱你，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但又怕耽误你，怕耽误你更好的前程。后来我还看过一个解读，我自己是更为认同的，说的是在小城市的父母对去到大城市的子女的心声很贴切，是因为那种爱才会有的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继续和我聊一聊你和身边那些很有灵性的动物之间的故事好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名字叫记得带走，收录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生玄冥，分享同一口气，你跟表里如一，如果一面之缘也都是注定，我愿好好保护你。只是当我因伤心而结果，是谁用信任的刀向你勒索，海洋说你并没有错，为什么那么痛，为什么要痛。只是当我因流浪而自由，是谁让你在浪里流为丝绸，太阳说你并没有错，是他放开你的手，记得要把爱带走。看你笑还完美如新，好像不曾在乎从哪来了又去，叹一口气吹走遗憾的消息，想着你的表情我走回家去。只是当我因相信而结果，是谁用信任的刀向你勒索，海洋说你并没有错，为什么那么痛，为什么要痛。只是当我因流浪而自由，是谁让你在蓝里流为丝绸，太阳说你并没有错，是他放开你的手，要把爱带走。 徐佳莹说，他写这首歌的初衷是因为有很多被捕杀或者是生存环境太差而濒临灭绝的动物，是为他们而写的。而且在有一次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在非常苍凉的开场当中一声一声地敲下了那个琴键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伤感。徐佳莹的歌声很动人哈，而且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是给我们讲述了一种让人感到爱和温暖和希望之后又觉得有一些悲凉的那种色彩。他用歌声好像替我们抚慰了很多的生命，为万物的平等而言，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那些应该被看见和珍惜的角落，记得带走，说的是爱。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很有意思，是由经典动物童话改编而成的电影《夏洛特的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你还记得它吗？ When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it's just another ordinary miracle today. The sky knows when it's time to snow. Don't need to teach a seed to grow. It's just another ordinary miracle today. Life is like a gift they say.Wrapped up for you every day. Open up and find a way to give some of your own. Isn't it remarkable? Like every time a raindrop falls, it's just another ordinary miracle today. Birds in winter have their play.Always make it all by spring. Just another ordinary miracle today. When you wake up every day, please don't throw your dreams away. Hold them close to your heart, 'cause we are all a part of the ordinary.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Miracle， 平凡的奇迹。你还记得那只叫夏洛的小蜘蛛吗？我还记得，真的是一个很渺小的他用自己的力量救了好朋友那只小猪威尔伯。冬天的时候，夏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第二年的春天，他的孩子出生，又变成了威尔伯的新朋友。生命就是这样轮回着。我一直都记得夏洛对威尔伯说，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呀？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朋友也许可以提升一点生命的价值。我想这种对于生命本身的赞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探讨，可能会伴随我们的心灵的发展而变得永恒起来吧。也希望你身边的生灵也会给你带来关于善意的那些体验，这便是时间可以托付给他们带给我们的关于美好的事情。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我是刘慧，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一起来品尝林志炫带来的时间的味道，明天见。 某月某一秒，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格，回到衣服放旧手套，我的初恋女孩养的猫，杂货店里珍宝，总在期待成人的色彩。